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阿帕奇卡夫卡呢是一个高性能的消息队列。那在众多的消息队列产品中，卡夫卡的性能绝对是处于第一梯队的。我曾经在一台配置比较好的服务器上对卡夫卡做过一个极限的性能压测。卡夫卡单节点的极限处理能力接近每秒钟2000万条消息。那吞吐量呢达到每秒钟600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性能啊。你可能会问，卡夫卡它是如何做到这么高的性能的？那我在咱们专栏进阶篇的前几节课讲的所有的知识点一直围绕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怎么来开发一个高性能的网络应用程序。其中提到了像全异步化的线程模型、高性能的异步网络传输、自定义的私有传输协议和序列化、反序列化等等，这些方法和优化技巧你都可以在 Kafka 的源码中找到对应的实现。在性能优化方面，除了这些通用的性能优化手段之外呢，Kafka 它还有哪些独门绝技呢？这节课啊，我来为你一一揭晓这些绝技。我们知道批量处理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提升系统吞吐量的方法。在 Kafka 的内部，消息呢都是以批为单位来处理的。那一批消息从发送端一直到接收端，它是如何在 Kafka 中流转呢？我们先来看发送端，也就是生产者这一端。在 Kafka 的客户端 SDK 中啊，Kafka 它的 producer 只提供了单条发送的 send 方法，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批量发送的接口。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 Kafka 它根本就没有提供单条发送的功能。是的，你没有听错，虽然它提供的 API 每次只能发送一条消息，但实际上 Kafka 的客户端 SDK 它在实现消息发送逻辑的时候采用的是异步批量发送的机制。当你调用 send 的方法发送一条消息之后呢，无论你是同步发送还是异步发送， Kafka 它都不会立刻就把这条消息发出去，它会先把这条消息存放在内存里边缓存起来，然后选择合适的时机把缓存中所有的消息组成一个批，一次性的发给 broker。 简单的来说就是攒一波一起发。那在 Kafka 的服务端，也就是 broker 这一端，它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一批一批的消息的呢？在服务端啊，Kafka 它不会把一批消息再还原成多条消息然后一条一条处理，这样太慢了。 Kafka 在这块处理的时候呢非常聪明，它每批消息呢都会被当作一个批消息来处理，也就是说在 broker 整个的处理流程中，无论是在写入磁盘从磁盘读出来还是复制到其他副本，这些流程里边批消息它都不会被解开，一直是作为一条批消息来处理的。在消费的时候，消息同样是以批为单位来进行传递的。 consumer 从 broker 拉到一批消息之后，它会在客户端把这一批消息解开，再一条一条的交给用户代码来处理。比如说你在客户端发送了30条消息，那在业务程序看来是发送了30条消息，而对 Kafka 的 broker 来说，它其实就是处理了一条包含30条消息的批消息而已。显然啊，处理一次请求要比处理30次请求要快很多。那构建这个批消息和解开批消息分别是在发送端和消费端的客户端完成的。这样呢，不仅减轻了 broker 压力，最重要的是减少了 broker 处理请求的次数，提升了总体的吞吐量。这个呢，就是 Kafka 用批消息来提升性能的方法。我们知道相比于网络传输和内存，磁盘的 IO 速度它是比较慢的。那对于消息队列的服务端来说，性能的瓶颈呢主要是在磁盘 IO 这一块。下面我带你一起看一下 Kafka 在磁盘 IO 这块它做了哪些优化。对于磁盘来说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顺序读写的性能要远远的好于随机读写。在固态硬盘上，顺序读写的性能呢要比随机读写快几倍，如果是机械硬盘，这个差距呢会达到几十倍。为什么呢？这个呢要从磁盘的读写的实现原理来说起了。操作系统每次从磁盘读写数据的时候呢，需要先寻址，也就是说要先找到数据在磁盘上的物理位置，然后呢再进行数据读写。如果是那种老式的机械硬盘，这个寻址的时间呢会更长，因为它要移动磁头，这个呢它是一个机械运动。我们听到的那种机械硬盘工作时候会发出咔咔咔的响声，那个呢就是移动磁头的声音。顺序读写相比于随机读写呢省去了大部分寻址的时间， 它只要做一次寻址就可以连续的读写下去，所以说呢，性能要比随机读写要好很多。 Kafka 就是充分利用了磁盘的这个特性。它的存储设计非常简单，对于每一个分区，它把从 producer 收到的消息顺序的写入到对应的 log 文件中，那一个文件写满了，它就会开启一个新的文件，这样顺序的一直写下去。那消费的时候呢，也是从某一个全局的位置开始，也就是某一个 log 文件的某个位置开始，顺序的把这些消息连续的读出来。这样一个简单的设计就充分的利用了顺序读写这个特性，极大的提升了 Kafka 在使用磁盘时候的 I/O 的性能。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下 Kafka 它是如何来实现缓存的。在 Kafka 里面，它会利用 PageCache 的特性来加速消息的读写。PageCache 这个东西啊，它是所有现代操作系统都具有的一项基本的特性。那通俗的来说呢，PageCache 它就是操作系统在内存中给磁盘的文件建立的缓存。不管我们使用哪种语言来编写程序，那在调用系统的 API 读写文件的时候呢，并不会直接的去读写磁盘上的文件。应用程序它实际操作的都是这个 PageCache， 也就是文件在内存里边缓存的副本。应用程序在写入文件的时候，操作系统会先把数据写到内存的 PageCache 里边，然后呢再一批一批的写到磁盘文件中。反过来读取文件的时候，也是从 PageCache 里面来读取数据。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个 PageCache 里面恰好有我们要读的数据，那就直接读出来就可以了，这样呢就节省了从磁盘上读数据的时间。另一种情况是 PageCache 里面没有这个数据，这个时候呢，操作系统它会引发一个缺页中断，应用程序的读取线程呢会被阻塞，那操作系统会把数据从文件复制到 PageCache 中，然后应用程序再从 PageCache 中继续把这个数据读出来，这个时候会真正的读一次磁盘上的文件，那这个读的过程呢就会相对比较慢一些。用户的应用程序在使用完某一块 PageCache 之后呢，操作系统它并不会立刻就把这个 PageCache 清掉，而是尽可能的利用空闲的物理内存来保存这些 PageCache。 那除非系统的内存不够用，操作系统才会清理掉一部分的 PageCache。清理的策略啊，一般就是 LRU 或者是它的变种算法，这个算法呢我们不展开讲。它保留 PageCache 的逻辑就是优先的保留最近一段时间最常使用的那些 PageCache。 Kafka 它在读写消息文件的时候呢，充分利用了 PageCache 这个特性。一般来说啊，消息刚刚写入到服务端就会被消费，那按照 LRU 的这个优先清除最近最少使用页的这种策略，那在读取的时候，对于这种刚刚写入的 PageCache， 那命中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消费的时候读消息都会命中 PageCache。 这样呢就带来了两个好处，一个是呢读取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个好处是由于读的时候呢没有产生磁盘 I/O， 那就会给写消息让出这个磁盘 I/O 的资源，那也间接的提升了写入的性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Kafka 的另外一个独门秘技啊。Kafka 的服务端在消费的过程中还使用了一种叫做零拷贝的操作系统特性，来进一步提升它的消费性能。我们知道在服务端处理消费的大致逻辑它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文件中找到消息数据，把它读到内存里边，然后呢把消息通过网络发给客户端。在这个过程里边啊，这个消息数据实际上是做了两次或者三次的拷贝。那第一次拷贝从文件复制到 PageCache 里边，那如果命中 PageCache 这一步是可以省掉的。第二次拷贝从 PageCache 拷贝到应用程序的内存空间中，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操作的对象所在的内存。第三次拷贝从应用程序的内存空间拷贝到 Socket 的缓冲区里边，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调用网络应用框架的 API 来发送数据的过程。Kafka 使用的这个零拷贝的技术啊，可以把这个拷贝的次数啊再减少一次，把第二次和第三次这两次拷贝合并成一次拷贝，直接从 PageCache 中把数据拷贝到 Socket 的缓冲区里边。这样呢不仅是减少了一次数据拷贝，更重要的是由于不用把数据复制到用户的内存空间里面，那 DMA 控制器呢它可以直接完成这个数据拷贝，不需要 CPU 参与，这样的速度更快。这个零拷贝它对应的系统调用呢名称是叫 sendFile， 它需要四个参数，它的前两个参数啊分别是目的端和源端的文件描述符， 那后面两个参数呢，是源端的偏移量以及复制数据的长度，返回的值呢，就是实际复制数据的长度。那这个 send file 的系统调用，在所有的编程语言里边啊，你都能找到对应的 API 方法来使用它。如果你再遇到这种从文件里边读出数据，再通过网络发出去的这种场景，并且这个过程中呢，你不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那你一定要使用这个零拷贝的方法，可以非常有效的来提升性能。OK， 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照例呢来做一个总结。这节课我给大家总结了 Kafka 高性能设计中的几个关键的技术点。第一，使用批量处理的方式来提升系统的吞吐能力。第二，它利用了磁盘文件高性能顺序读写的特性来设计它自己的消息存储结构。第三呢，它利用操作系统 PageCache 来缓存数据，减少了磁盘的 I/O， 并且提升了读的性能。第四， Kafka 使用了零拷贝的技术来进一步加速它的消费流程。以上这些呢，就是 Kafka 它之所以能做到如此高性能的关键的技术点。你可以看到啊，要实现一个真正的高性能的消息队列是非常不容易的，你需要掌握非常多的编程语言和操作系统的底层技术。那这些优化方法和技术同样可以用在其他适合的场景和应用程序里边。我希望你能充分的理解这几项优化技术它的原理，知道它们在什么情况下适用，什么情况下不适用。这样呢，当你遇到合适的场景的时候，再去深入的学习它的细节的用法，最终呢，就能把它真正的用到你开发的程序里边。那在课后，我希望你去读一下 Kafka 的源代码，从我们这节课里边找一两个技术点，找到它对应的代码的部分，真正的去看一下我们说的这些优化技术，它是如何落到代码上的。在分析源码的过程中，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一起讨论。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